苏沐橙，包容心。霸图研究分析三天，今天差不多已经到了总结陈词的阶段了，先后就把星星两位选手在和蓝宇这场比赛中表现出的状况给总结了一番。而他们从这一场比赛所注意到的信息当然并不止如此，在张新杰严谨的梳理下，一条一条的清晰地陈列了出来。该怎么做？那差不多就像张家乐所表现出的那种默契一般，每个人都心领神会了。但是因为是张新杰，因为他的严谨认真，哪怕是多年来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韩文清也被他最终确认了一番，确认大家的认知都没有偏差。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霸图、轮回、微草还有初次打进季后赛就已经步入四强的星星，再进一步就是总决赛，再进一步一只手就已经触摸到了奖杯。这种时候谁会放松，谁会放弃？每一年的荣耀圈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气氛都会变得异常凝重，连在荣耀网游中的玩家火气都会变得异常的大。走进四强的队伍，那大多都是有相当群众基础的队伍，期待极高时，人常常也会变得敏感而脆弱。此外，这阶段既然是有四支队进了四强，那自然也就意味着有四支队被淘汰出局。这四队也不是什么弱者，他们的粉丝这时候当然也和颜悦色不了。一天，两天，紧张的氛围中，时间一天天走过，四强赛第一场眼看就要到来。第一场，星星主场对霸图的比赛，即将在 H 市星星的主场进行。星星主场曾经家世的主场，在荣耀联盟里，恐怕再没有哪两支队伍拥有家世和霸图这样的怨仇。家世出局，就有无数人认为那赛季联盟缺失了一道风景，而这之后家世干脆解散退出，这道风景眼看就要不复存在了。这时候拥有家世前队长叶修挑起的星星回到了职业联盟，更是继承了家世原本在 H 市的主场场馆。一时间，霸图粉丝对家世的怨念简直是完全积郁到了叶修一人身上。当然，这两队之间的过节确实是和叶修脱不开半分关系的。只是星星毕竟只是星星，说星星是家世的延续，哪有人好意思啊？在挑战赛里把家世灭掉，导致其最终解散的可就是星星。好在家世到底还是被人挽救，留下了些许根基重建，并在这赛季通过挑战赛重返了联盟，而在他身边也一直有一群家世的死忠不离不弃。可是却还是有很多人总是觉得星星好像更像家世一些，哪怕他们是击败家世导致其溃散的队伍。只因为星星坐镇着原家世的主场，只因为星星队中坐镇着家世的前队长叶修，家世王朝的缔造者叶修，打出斗神一叶知秋之名的操作者叶修。无论如何，这已经过去的成为事实的东西是叶修再怎样也无法割舍的，是很多人无法忘却的。于是当星星和霸图在季后赛里相遇时，那个存在了很久了有关宿敌的话题就已经被很多人拎了出来。家世，现在不好再多说这个标签。叶修，大家总在说的只是叶修，就连苏沐橙这个前家世核心的名字都被提及的甚少。毕竟家世三连冠时还没有苏沐橙，而家世和霸图的怨念多是在这一期间建立的。苏沐橙经历的恰巧是霸图逆袭击败家世夺冠的那一季，如此一来，霸图粉们对苏沐橙的仇视心理那自然远不是接连三季击败淘汰他们的叶修可比。星星对霸图这场比赛被装点的分量十足，那一个接一个的看点被各大宣传渠道翻来覆去地讲述着， 比赛日很快就到了，而场馆这边所聚集的粉丝引人诧异。星星虽然现在炙手可热，但在上场主场对阵蓝雨时，主场可还没有这么火爆。临近比赛，就场馆内外聚集起来的人数，别说是座无虚席，恐怕在场馆外想找个踏踏实实不挨挤的地儿都难。这种情景可是以前家世对阵霸图时才会出现的。 H 市的荣耀粉们都把星星当作家世的替代品了吗？从情理上来说，这种可能性或许有之，但面积真不应该太大。毕竟星星在挑战赛里击败家世，恐怕是一个忠实的家世粉怎么也无法淡忘的。家世粉对星星恨可以有，不抱任何怀疑可能有，但要说爱，这粉儿恐怕得是构建一丝钱的。那么在现场如此聚集起来的这么多荣耀粉又是怎么回事呢？季后赛报道那是相当强大的，对于这种赛前不同寻常的繁荣景象，那当然是要有些特别报道的。在经过一大圈的随机抽访后，大家差不多明白了，这很多聚集起来的人对于星星确实没有爱，但是对于霸图，他们很好地继承了昔日的怨念。所以现在他们来了，他们不是为星星加油，但却希望霸图倒霉。没有家世的日子里，这很多家世粉很好地继承着他们对霸图的过节，这让现场进行采访的记者都很是感慨。家世虽然已经从职业联盟中消失达两年，但是家世的存在感却始终还在。这支昔日豪门，选手可以四散，角色可以转变，场馆可以交替，可是他们留存在人们心中的记忆始终不变。家世就是一份念想，一份人们对辉煌的念念不忘，而对霸图的怨念或许也正是这份念想中的一部分。于是话题又多了一份，星星这个也算是家世结下了大梁子的队伍，现在却要承载着家世的一份念想，这真是让人十分矛盾的状况。当然受访者中也不乏一些积极的乐天派，他们欣然地表示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要看热闹，星星和霸图无论谁赢谁输，他们都会觉得有出气的感觉。种种话题将比赛的关注推到了顶点，甚至有现场围观粉丝笃信地爆料说有在现场看到黄少天的身影，除此以外说喻文州的，说洋葱的，说唐昊的，总之那些个此时已经没有比赛的职业选手似乎都出现在了这一场比赛的观众席当中。谁胜谁败，所有人都是为了这个永恒的结论而赶来。当日晚8点，萧山体育场馆座无虚席，场馆所聚集的大量荣耀粉丝却也没有离去，他们似乎不需要欣赏过程，只是在第一时间知道结果，就值得他们在这里辛苦的等候。场馆内备战室，两队的选手都在准备着进入比赛。 嘿，今天真是热闹哈。 星星这边，方瑞语气轻松地和大家说着家常。晚上7点多，星星像往常一样从网吧后门走出，就准备直接过马路过来萧山场馆。结果过了马路，一到萧山场馆这边就吓坏了，这样的阵势他们这些也已经成名的选手能轻轻松松从正经通道走入比赛场馆内，那才怪呢。后来还是老板陈果紧急联系了场馆方面的人员。这萧山场馆的人员承办荣耀比赛都多久了，尤其经历过家世和霸图之争，这种场面他们应对的倒是挺娴熟。一接陈果电话，立即告诉他们特别通道已经准备好了，还派了专人过来引星星他们入场。萧山场馆的人倒也都知道星星的人其实就和他们隔一条马路。进了场，场外那人潮汹涌的状况却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叶修和苏沐橙还算好，家世出身的，有经历，但方瑞这个全明星级别的可就没见过这阵势。这不， 他这个也算履历丰富的家伙倒是比其他新秀先感慨上了。 这些人怎么还不散啊？比赛都快开始了。 陈国说着，他天真的以为那聚集起来的荣耀粉最初只是想谋求一票，到最后比赛要开始时没票那就要散了，哪想着人家的热情都已经不是有没有票这种事儿可以抵挡的，只是一起堆在场外，大家热热闹闹地盼着结果，就是一种欢快了。 我只知道这些聚起来的人群可能不都是支持我们的，大家不要太大负担啊。 叶修严肃地说。陈果一愣，话意是好的，但是就这当中这个逻辑怎么听着就有一些不明白呢？ 霸图会在这边有这么多粉儿？ 唐柔疑惑，再新人该知道的也知道不少，现在对手是霸图， H 市这边星星网吧这一带什么环境，唐柔就是没进荣耀圈前都清楚。 可能是盼着霸图倒霉的。 那不就是盼着我们赢？ 也可能我们输了他们也会很高兴。 是赚不赔啊。 所以说呀，当他们不存在好了。 正说着，房门被敲响，工作人员开始召唤两队选手准备入场了。叶修领头从房门内走出，立即看到隔壁房间霸图战队队长，他多年的老对手韩文清也正带队从房里走出来，对视，没言语，没表情。很快两队选手在通道里列旗。 喂，什么时候退役啊？ 叶修忽然问韩文清，问题特扫兴。 还早。韩文清目光坚定。哼，还想再拿个冠军啊？今年没戏。 哼。韩文清冷笑。叶修转转头，看到霸图列队中的第三位，扬了扬下巴。 你想五亚也没戏。 张家乐恨不能有10个中指比给叶修。